巨業，我哋又講一講咧，有關於係香港嘅防疫措施啦嚇。咁啊，零加三嘅入境檢疫安排啊，喺剛才四點鐘嘅時候啦，衛生防護中心啊，連同咧係醫務衛生局副局長啊李夏欣咧，佢哋就舉行咗記者會啦。咁都講翻咧香港而家個疫情情況嘅。嗱，根據咧剛才喺個記者會上面所講啦，咁就係咧係喺過去嗰一個星期啊，單日嘅確診嘅個案咧係有輕微上升嘅，而每日嘅平均數咧喺過去七日咧就係5568宗，比之前嘅一個星期咧係上升咗5.4%嘅。本地嘅個案咧上升就大概係5%嘅，而輸入嘅個案咧嘅上升就多一啲，大概咧係高咗10%咁樣啦。咁亦都係要留意啦，就係而家嘅變種病毒株入邊咧。都是以 BA.5 为主体的，但在输入性个案里面就是变种病毒株 XBB 的个案就是比较多了。其实政府也都是看回、就是、整个的形势，所以在刚才的记者会里面就宣布在11月3号开始会有三项的放宽措施，包括就是政府辖下的烧烤地点是重开，另外对于餐饮、表列处所的营业时间堂食的时间限制都是会放宽的。此外就是在一些室内场所，譬如是餐饮处所、游乐场所、体育场所、活动场所等等，如果你在台上影相的时候就可以不戴口罩，这个就是说、去做婚宴的朋友就可以除口罩拍回你那张结婚相。但是呢何巨业、即这几项的措施之中就听不到有任何是关于放宽零加三安排的一些说法。 是啊，就似乎对我想对香港人在香港做消费去吃东西就好像宽松了一口气方面，但是对吸引外地人或者我们都不要说外地的，总之就是回来过来香港消费或者是有一些活动，似乎暂时都未有一些针对性的改变。针对性的改变是令到来到就可以享用香港的美食。咁我似乎咧仍然存在限制。 嗱，喺刚才嘅记者会入边啦，亦都咧系有传媒问到究竟而家变种病毒株咧，对于香港疫情嘅影响系点样咧？咁啊，医卫局嘅副局长啊李夏欣佢就话啦，即系关于海外输入嘅上升咧，喺数字嚟讲咧，其实系比较严重嘅，系大概系10%。咁所以佢就话咧，而家考虑放宽到0+0嘅风险咧，系比较大，亦都系。可能是有为了可控风险这个原则。他就强调就说虽然现在变种病毒株看起上来重症是不严重，但是都是要采取一些谨慎的态度。他们都希望防疫就不会开开关关，就不要走回头路。即简单来说何巨业即容许我这样总结就是要看定一点先。不想即一旦是放开了个0+3那个的检疫限制去到0+0就引致到有一啲好突变嘅疫情嘅变化，而令到政府咧又要再考虑翻咧收紧一啲嘅即系0+0或者系0+3嘅措施。嗱，咁啊何巨业，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过去嗰段时间0+0就暂时未知几时啦。但系0+3到底对于香港嘅旅游业界咧有几大影响咧？根据咧有即系传媒啦，佢就统计咗咧过去嗰一个月啊，因为0+3啱啱一個月啦，嚇咁嗰個嘅旅客嘅數字嘅比較，咁就入境旅客咧喺0+3實施之後咧係增加咗35%嘅，咁但係出境旅客嘅人次咧就增幅咧係更加大，係達到咧40%嘅，咁但係要留意就係其實呢一啲嘅入境旅客咧，其實以邊度嘅人居多咧，係香港嘅居民係居多嘅，如果係講緊咧係。非香港人的旅客的入境人次啊，不好意思，重新是入境人次啊，它的上升呢只是达到8.97%，即是差少少先去到9%。 咁呢个 系啦，咁呢个应该系反映咗咧嗰个旅客嚟港嘅数字咧，外地旅客嚟港嘅数字咧就唔系真系有好大进账。 似乎就系啊，陈燕平，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你身边嘅朋友啦，佢哋都好想旅行，但系有几多你外地嘅朋友可以嚟到香港啊？ 其實都可能好少喺呢段時間。咁啊，其實都睇到嘅。而家我哋變咗如果你睇個出入境嘅人數嘅比例咧，即係話咧，香港人就好多都或者喺外地翻嚟，有啲因為好多種種原因啦，覺得而家係即係都比以前好啦，可以翻得嚟嚟噶啦。咁亦都可能亦都係有人咧就去旅行，旅行完就會翻翻嚟香港啦。咁自然呢、這個。出入境人數又多了，但是就非本港人士發嚟香港呢就真的少的，看數字即是我個人有個體驗，因為 都有些朋友在業務上的需要，他都要來香港了，等了半年終於來了，但是來香港之中呢他們都要盡量找一個好的時間安排，因為來了香港他們還有三日，基本上呢他們可以有業務活動，但是沒辦法跟我的社交應酬，佢食飯都要喺個車度食，或者仲要喺酒店房食，咁變咗對佢嚟講咧，就除非好吸引、好必須，因為佢哋都暫時唔係話有太多意欲嚟香港個短暫時間啦。你嚟香港有翻十日八日咧，咁你可能仲有幾日時間去自由身，隨便去做活動，或去飲食，或者參加一啲嘅宴會，有時嚟到香港做交易啊，或者傾生意啊，梗係不。免不少就是要有啲咁嘅應酬噶嘛，但如果有三日是冇辦法嘅，因為嗰個馬未轉翻做可以去四圍食嘢嘅，咁變咗咧，佢哋就變咗未必有咁大誘因喎。 咁啊，究竟咧对于成个嘅旅游业界有几大嘅影响咧？嗱，咁啱咧，寻日咧又有另一项关于旅游业界嘅消息咧，系传咗出嚟嘅，就系、是、喺香港有成五十几年历史嘅康泰旅行社啦。咁其实都即系可能香港好多人都认识佢啊。咁但系咧，佢哋而家就话系会所有嘅门市咧系暂停营业嘅。咁佢哋就话咧，即系去用一个低成本嘅营运，就系强调咧会保留实力，直到咧。全面通关为止嘅，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嘅消息啦，就话呢间旅行社咧可能系面临清盘嘅，咁但系佢哋嘅情况又点样反映咗成个旅游业界嘅状况咧？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噶。何巨业呢个时间，我哋不如请嚟咧旅游业议会嘅总干事杨淑芬同我哋倾倾啊。 好啊，好啊。 杨淑芬你好。 Hello， 你好， 杨淑芬你好。 杨淑芬，不如我哋先由康泰旅行社嗰个情况咧，再讲起你哋成个业界啦。咁啊，嗱，康泰佢就话即系暂停晒所有门市啦，咁就都系用翻啲叫做即系线上营运啊等等咁样啦。其实呢个消息对于你哋业界有一个乜嘢嘅反应咧？即系你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 我哋都係覺得係可惜咯，即係亦都係一間即係之前係好好大嘅旅行社，咁做好多業務嘅旅行社，因為個疫情過去呢三年，咁令到而家要用一個咁嘅經營模式，咁我哋覺得好可惜，同埋亦都覺得真係即係大家個感覺就係即係真係殺到埋嚟嘅，已經捱咗三年，好難再捱落去。 咁當然即係每間旅行社都有獨特情況啦，但係都想問一問咧，即係譬如好似即係康泰而家咁嘅做法，佢就係刪咗門市，淨係用翻應該係用其他嘅方式去到經營啊，譬如佢自己咧亦都係轉咗做一啲叫做海外直送手信啊等等啦，去尋求轉型啦。譬如佢哋嗰個嘅經營狀況嘅轉變，譬如招聘人手嗰方面嘅變化喺香港。其他的旅行社来讲呢，个情况又是怎样呢？有没有一些类似的状况呢？你看到 其实呢是大同小异的，同埋即亦都唔系由今年开始，我諗疫情开始咗冇几耐之后，我諗一年中啲啦。咁你见到好多旅行社呢都转型去其他嘅业务都做埋，因为冇生意嘛。咁譬如你卖水果嘅又有，卖防疫用品嘅又有，咁即已经去因为寻求另外一个嘅营运去嘅空间咁样。咁呢个其实系即唔系康泰旅行社，好多我哋见到都系咁样。咁你至于话嗰个人手嗰方面呢，咁亦都系啦，其实而家呢因为由九月尾开始咗呢个零加三之后呢，即系我哋都即系唔知系叫开心好啊，定系即系忧心好？因为零加三之后咧，其实我哋嗰个嘅查询系多咗好多，即系旅行社查询多咗好多，咁即系好多人都问啊，即系想有一啲出游嘅意欲啊，都问啊咁样。 咁所以咧，喺人手嗰方面咧，我哋即係因為旅遊業好多你知停咗咁耐啦，咁變咗好多就裁咗員啦，咁亦都好多咧就係話只係即係停薪留職啊，或者係一個禮拜翻一兩日。咁喺人手上面咧，就係應付唔到呢一個嘅查詢嘅。咁所以可能咧又要揾翻一啲人翻嚟去即係接翻呢啲嘅查詢。咁但係揾翻呢啲人去接翻呢個查詢，咁又係錢啦，即係又係投資啦。咁但係實質即係頭先你哋都有提過，實質咧其實嗰啲數字咧又唔係話真係啊，就算外遊都好啦，又唔係話真係咁好喎。咁因為即係航空公司嘅運力亦都未去到啦，咁亦都價錢係幾貴嚇。咁好問嘅多，你話真真正正去出游嘅咧，跟即係嗰個比率咧就唔係咁多，咁所以喺人手嗰度係困難，咁因為都話好多係即係轉咗行啦，咁而家呢一個情，而家呢個時間叫佢翻嚟咧，其實佢哋嘅信心都未係好大，即係喂會唔會翻嚟做一兩個月，跟又冇得做啊咁樣，咁所以亦都加上啦，人哋喺嗰邊嗰行已經做緊啦，咁我哋可唔可以俾翻人哋嗰行嗰個價錢？要翻嚟咧，咁所以呢個係個個都面對嘅困難。 係喎，似乎阿楊淑芬你咁樣分析法咧，即係其實而家要我當然我哋睇到呢個旅遊業咧，就面對一個仲係一個困難嘅環境。但係重點就會睇下長遠將來嘅發展係點樣。嗱，我想了解一下咧，其實以往嘅經驗，其實係一般嘅旅行社咧係靠外地旅客嚟香港。呢啲嘅服務啊，作為主要嘅收入啦，定係話香港人係出外而係用到旅行社嘅一啲嘅服務啊，係邊一方面係個比例佔大嘅咧？ 嗱，其實咧，我哋兩種都有嘅，但如果相對去講嘅話咧，我哋係入境嘅旅客嘅旅行，即係負責接待入境旅客嘅旅行社，係比例上係多啲嘅。唔係話相差好遠，但係咧就係都係多啲嘅。咁入境嘅即係接待入境旅客嘅，咁但係咧即係出境頭先我哋講啦，咁零加三應該幫助到出境啊，係嘅，係幫助到嘅，比起之前係好啲嘅。咁但係個量唔係咁多，同埋因為。而家講到尾咧，即係你知我哋同即係呢個即係內地啊嗰啲嘢都冇，咁同埋內地以前係佔我哋好多，即係成八成噶嘛。 係啊， 咁變咗呢度，就算你有出外嗰啲都係少啦，即係兩成裏面嘅佢仲運力唔夠，咁所以即係可以大家都可以知道，即係剩翻幾多，或者又可以數字可以同大家都分享下。譬如9月26號開始咧，我哋就係零加三。咁咧就咁喺成個九月份咧，我哋出外嘅旅行團咧就大概有50团到，即係成個九月份。咁去到十月份，而家未完啦。咁但係我哋嘅估計咧，都大概係有150团嘅旅行團咧可以出到發嘅。咁大家見到哇，好好喎，有成3倍喎，比起九月份。咁但係咧就亦都可以睇翻一個數字咧，就係話我哋疫情前咧每個月咧大概係有3000个旅行團。咁所以咧，即係你見到咧，即係哇，九月份咧係2%都唔夠，就算十月份咧都係5%左右。咁所以即係見到嗰個生意嘅幅度，其實係真係即係好少咯。 係喎，即係就都。可能短期咧都未曾好明顯見到一個改善啦，個改變啦。但係其實喺呢個角度睇，似乎你會覺得旅行社嚟緊嗰條路，我諗疫情都有一段短時間會存在喺度影響緊。其實係要主打係出團啦，定係接待咧？ 嗱， 接待又未有呢個嘅生意。 嗱，其實出外嗰度嘅時候咧，係啦，出外嗰陣時咧，我諗我哋希望啲航空公司嘅運力可以慢慢配合翻啲啦，即係一定係即係冇可能去翻以前嘅一半，我諗都即係如果內地未開關通關啦，即係都唔使諗噶啦。咁而關於入境咧，其實我哋一路喺呢個施政報告嘅前後咧，都有同政府去反映嘅。就因為大家開頭咧9月26號開始零加三咧，我哋真係充滿希望，以為好快就可以零加零。咁但係即係到而家。唉，睇下都唔知道，即係都唔知等佢幾。所以咧，我哋有另外一個訴求咧，就係即係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咧，就係話喺呢個零加三嘅框裏面，我哋可唔可以有限度地可以俾我哋做到一啲入境旅行團嘅生意咧？咁所以我哋嘅意見咧，就係話可以採取一啲叫做團出團入。 係。咁 即 係 話咧，成個團嚇團出團入咧，就即係話我組織一個旅行團。就我之前嘅旅行團嚟之前咧，我哋已經係報曬佢嘅行程。哦，佢去邊間餐廳食飯，同埋去餐廳食飯嘅時候，可能你要求佢一定要有獨立房啊，俾你一班團去食飯。跟住咧，佢去一個指定嘅地點去呢個景點，跟住去呢一個廟或者點樣。咁即係類似咧，嗰陣時日本咧6月份佢啱啱開始。 開放嘅時候，佢都一定係要旅行團，一定係要指定行程噶嘛。咁變咗，我哋就希望可以採取翻同樣嘅措施咯。咁就變咗係喺一個、即係你知道嘅控制範圍裏面嘅框框，可唔可以俾我哋接待一啲入境旅客咧？咁就唔使話去邊度都入唔入得啦咁樣。其實咁樣做，你話會唔會啊？咁好咯，有好多生意做，其實一定唔會好多，但係起碼係一個開始咯。我哋覺得， 不過楊淑芬啊，其實除咗呢一點之外咧，即係要增加個入境旅客啦。但係另一方面，喺旅行社本身啊，佢嗰個人力個狀況又係點樣咧？會唔會亦都係窒礙咗佢恢復翻正常咧？譬如康泰旅行社咧，佢回覆傳媒查詢嘅時候咧，佢就話即係前線領隊啊、內部員工啊，喺零收入嘅情況之下，部分咧已經轉咗係兼職啦，短時間之内咧都难以复工嘅，所以佢哋就即系嘅门市就唔能够如常运作啦，用最小化嘅成本去到营运。咁我亦都留意到咧，你哋喺十月中咧，你哋业界即系应该亦都系做咗一个嘅调查，亦都指咧系啦，有成70%嘅旅行社咧聘用嘅员工嘅人数咧都系跌到去5个或者以下，呢、這个系咪都影响咗旅行社嘅复常咧？ 肯定會㗎，肯定係影響咗㗎。咁所以即係我哋一路亦都追緊，就話希望俾到一個時間表我哋。咁變咗我喺我哋個計劃裏面咧，亦都可以好啲。因為即係你頭先其實都提過，如果我哋想揾翻一啲員工咧，其實除咗我哋要俾翻而家市場上嘅工資之外咧，另外一樣嘢，那個員工要有信心即係翻翻嚟呢個行業咧，其實佢都要睇到嗰個前景跟住係點㗎嘛。咁變咗如果我哋知道大概幾時會可以0+0，跟住幾時都可以同內地有點樣進一步通關。咁變咗大家咪都知道個遠景跟住落去應該係會點樣樣，會我哋點可以點樣部署咯？ 好啊，多謝曬你楊淑芬傾到呢一度啊。楊淑芬咧係旅遊業議會嘅總幹事。嗱，我哋電話號碼1872311，有冇從事旅遊業界嘅人士咧打嚟傾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由下个月3日起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包括政府辖下的烧烤场地重开，解除餐饮及表列处所的营业和堂食时间限制，宴会或者婚宴等活动台上影相的时候可以不用戴口罩。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在记者会说，现时仍有本地零星变种个案，亦都见到有小朋友重症个案，因此不能够掉以轻心。他又说，实施0+3入境政策之后，入境确诊数字由每日300多宗升到400多宗，本地新症个案亦都有5.4%的上升，但是死亡和重症个案相对稳定，医院体系服务似乎承受到现在的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本港新增606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8宗的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10145名患者离世。5间安老院舍和3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8名院友和2名员工确诊，37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454间学校呈报638宗个案，涉及506名学生和132名教职员。4间学校的5班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过去一个星期新冠确诊个案数字轻微上升，感染个案暂时主要带有变异病毒株 BA.5， 占整体个案88%，输入个案之中以 XBB 占多，大约有180宗。一个21个月大的女童同时感染新冠及鼻病毒，出现思考症状，需要使用呼吸机，正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暂时情况稳定，她已经接种2剂新冠疫苗。医管局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嗱，何巨业，我哋刚才咧又讲到康泰旅行社嘅情况啦。咁其实如果睇翻资料啦，康泰旅行社有限公司咧喺2020年嘅七月嘅时候曾经咧系被入品清盘嘅。咁但系当时咧，康泰就发咗个声明啦，就话即系佢哋嘅公司咧仍然系保持财务稳健嘅，股东方咧亦都会全力支持嘅。嗱，咁但系而家传嚟嘅消息咧，佢哋就系全线系暂停营业嘅，最主要佢哋就系话会停咗公司同埋个门市咧，系暂时未能咧如常运作，但系希望咧以节省成本为考量，暂时咧只系用最小化嘅成本营运，强调咧就会保留实力，直至到全面通关为止。咁至于佢哋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佢哋就话即系过去嗰两年几时间啦，旅游业咧就好似进入咗一个睇唔到尽头嘅黑暗隧道啊！前线嘅领队咧，内部嘅员工啦，喺零收入嘅情况之下啦，部分咧已经转行或者系转为兼职，短时间之内咧系难以复工嘅。咁我哋如果睇翻较早之前旅游业界所做一个调查啦，亦都系真系显示咧，旅游业嘅人力状况咧就个流失都几厉害嘅。佢哋嗰阵时做咗十月中啦，进行咗一个嘅问卷调查，就系有350间嘅旅行社回复。咁啊个数据就显示咧，有76%嘅旅行社聘用嘅员工人数咧跌到去5%或以下，当中咧有57%嘅旅行社咧，受访嘅旅行社咧就话只系聘用咗咧1-2名，亦都有80%受访嘅旅行社就话咧，如果需要特增咧而增聘人手咧，招聘都会存在困难。咁呢个唔稳定嘅状况，何巨业，即系就算系放宽咗0+0嘅时候，旅行业界系咪可以咁快地恢复到咧？都可能系另一个疑问。 哦，系啊，头先你所引述嗰啲数字咧，其实都几吓人噶。如果你睇啲數字，如果有76%嘅嗰啲嘅旅遊業公司啦嚇，佢得5人，或者有57%咧，有得1-2人，其實咧好明顯，即係基本上冇乜具體運作可以做得到嘅。啊，我又睇翻有啲數字，原來睇翻以往嘅數字，喺2018年咧，其實旅遊業嘅從業員咧就就業人數大約有257,000人。其实咧，就算你去到2019年咧，其实个人数都唔系太大嘅变化，吓、有轻微增长。即系话你原本有25,000-26,000人，咁如果我哋睇到，如果有咁大量，我相信好大嘅比例而家系即系冇开工啦，或者系等待开工， 或者转咗工， 咁其实你要回复翻呢个200,000+呢个额。先至可以叫做復常，去翻翻一個成個旅遊業嗰個狀態，其實就真係會有擔憂喎。即係唔係話你3-2萬，你揾翻10,000+人翻嚟係容易。如果你而家咁，似乎係可能流失咗，我唔夠膽講啊具體數字，但係一個幾大嘅數字，唔係1-2萬嘅人，可能係以10萬計嘅話，咁係咪容易揾翻佢翻嚟啦？ 咁究竟业界嘅情况系点样呢？又或者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冇一啲咧系从事开旅游业嘅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啦，同我哋讲讲咧过去嗰两年啦，你哋嘅工作状况系如何啦？咁当然亦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喺0+3之后啊，大家如果去旅行嘅，究竟你系会参加旅行团啦，定系会系自由行咧？18723111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另一间嘅旅行社。就是美丽华旅游的总经理李振廷的。李振廷你好。 你好。 李振廷。不如我们先讲一讲，就是在这个0+3实施了之后，你们作为即经营业者，那个的出团的状况是如何？ 咁是有增长的。如果跟之前来比呢，就因为有那个隔离的酒店的关系，基本上是不会有為咗旅行而出去嘅，咁多數都係啲商務客，即係被逼要出去，咁啊翻嚟亦都係要有一個隔離嘅措施啦。咁0+3之後咧，無可否認就係報團嘅人係多咗，我哋嘅團亦都係已經出咗好多，亦都已經係翻咗香港添嘅。咁但係因為嗰個機位咧，嗰啲航空公司個運力咧，佢冇可能喺咁短嘅時間咧， 就一路加到機，你睇到最近都有間航空公司仲係公開嘅大量去請人，咁你會睇到其實咧都係需要一段時間，我哋冇機位咧，你就好難做到外遊嘅，咁呢個都係一個頭痛嘅問題嚟嘅。 嗯，你哋头先话即系都做到一啲有团啦，亦都有团咧出咗境之后翻翻嚟啦。咁但系譬如同以往相比，你哋而家出团嗰个数量系点样咧？即系比起即系疫情之前。 哦，如果比疫情前啊，仲争好远好远啊！真系几个 percent 都未到嘅。咁但系起码有咗第一步。起碼譬如話係以東南亞個團，譬如韓國團，咁喺11月份，咁我哋已經睇到有廿幾個團咧，係已經係成咗㗎啦。咁喺10月份，我哋已經都出咗幾團做韓國團，咁歐洲團亦都去咗。咁但係呢個你話個團數啊，同個人數咧，同疫情前咧係冇得比字嘅。 明白。咁其实我相信你都期望会即係慢慢回复啦。咁其实喺呢个阶段啦，而家呢个数字好难做一个准确嘅参考。咁你点样去计划嚟緊一个人手安排呢？甚至乎嗰个业务嗰个模式会唔会真係要有再针对性嘅一啲嘅调整㗎？ 如果你话系人手个安排咧，咁其实而家因为我哋呢个行业有好多个从业员咧，喺过去嗰年几两年咧，就其实就好多已经转咗行噶啦。咁亦有好多咧就去咗政府嘅我哋所谓一啲嘅针站啦，又或者系一啲系帮人哋做检疫嘅站啦。咁嗰啲咧就唔可以话我听日翻旅行社啦，就抌低嗰份工噶嘛。 系 咁起码咧，我哋预计咧，我哋公司咧都起码仲有六七十人咧，就要过咗十一月咧，先至可以逐步翻嚟旅行社呢一边嘅。 咁喺你自己计划当中咧，其实要招聘翻或者回巢啊，搵翻啲员工翻嚟。其实你讲紧十一月啦，有机会有部分啦。其实你仲相差几多嘅，即系几大量咧？可能要讲紧系咪仲要搵翻七成啊、八成嘅咧？同你心目中以往嘅数字， 仲要搵多六成。起碼要揾多六十個 percent 嘅 staff 咧，翻嚟先得嘅員工。咁但呢段時間咧，起碼我自己去推計咧，起碼要一年後咧，先至可以即係成組嘅人咧，去同疫情前咧係歸翻隊嘅。 但係李振廷啊，呢個人手嘅變化情況咧，對於你哋譬如而家去做一啲嘅出境團咧，個承受能力啊，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影響啊？ 暂时咧就未有，因为点解咧？因为就算我有咁多嘅人手喺度，但系航空公司都未必有咁多嘅机位，有咁多嘅班次，因为班次咧其实都已经系减少咗好多噶。咁你睇航空公司，佢有时宣布都话啊，佢嘅运力系比以前少咗80%嘅。咁我自己覺得咧，人手一路路翻嚟咧，亦都相對航空公司個運力咧，亦都係一路路嘅加多。咁反而咧就係呢個咧對我哋嚟講咧就話，我哋個復原期咧就唔係話政府睇哇我零加三或者零加零你就全部搞掂啦。其實咧仲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要慢慢去走嘅。咁客人嗰個嘅出去外遊嗰個心態咧，又唔同咗喎，不過我哋內部亦都需要好多嘅人咧，再策劃過曬啲行程啊，好多樣嘢都要係再去編改過，先至可以係俾客人報名嘅。 即係大膽啲去問一句啦，其實喺你哋而家嘅評估咧，講出團先啦，唔好講係嚟香港，講出團，其實你心目中要用幾耐，或者係講緊幾多個月或者幾多年嘅時間，先可以有機會追得翻疫情前嗰种嘅状态咧，你嘅有冇一个估计嘅时间表啊？即系你达嚟欧洲啊，世界而家嘅嗰啲疫情就大家都开放啲啦，佢哋对个检疫就系咪？ 嗱，你话系如果系我哋嘅估计咧，首先我哋就估计航空公司佢嘅恢复状态嘅能力又系有几大？如果佢哋恢复唔到咧，我哋根本有客都冇用嘅。 咁如果你話我哋去睇翻我哋以前用開嘅航空公司啊，佢哋嘅班次有幾多啊？相對如果佢哋要做翻以前嗰個乘客量咧，嗰個嘅即係嗰個承受能力咧，我自己覺得起碼都要九個月至一年嘅時間嘅。 系嗱，李振廷啊，另外一个即系都想探究一下嘅问题咧，就系究竟你哋而家旅行社啊嗰个嘅经营嘅模式或者个经营嘅竞争同疫情之前咧有冇啲咩分别咧？虽然而家咧好多嘅唔同嘅地方啦吓，都系放宽咗一啲旅客嘅入境安排嘅，咁亦都咧睇到即系唔少资料咧都话香港人可能外游嘅时候佢都会系用自由行居多嘅，咁另外就系譬如一啲网站。去他們去買一些機票、啊、酒店、啊、等等呢也都個競爭都是大的，這個其實對於傳統的大型旅行社的營運模式會有什麼轉變呢？ 如果你說是自由行呢，那就看看是哪個地方 了、 如果譬如說你說去曼谷，那轉了用自由行的人數真的多了的、但如果你說去一些遠一些的地方，或者是一些是跨城市或者是跨国家的行程呢，那这一类的客人呢他始终都会跟回个旅行团。因为如果他要跨国家呢，他自己陆上的交通呢都是不是那么方便，同埋的旅费呢都是贵的。那相对呢你说是因为疫情的问题呢，现在呢客人呢跟团呢他们都希望呢你包嘅餐，你唔好包咁多餐。佢哋希望係自己係分開去食飯去揾食啊，啊咁啊，同埋行程咧，而家都有個傾向咧，係接近大自然嘅行程係受歡迎多過以前咧。譬如話有好多都去購物啊，或者去咩遊樂場啊，咁呢啲好似已經係叫做係舊一派嘅行程，咁而家都係轉咗係走一啲大自然啊，空間多啲嘅享受啊，為主嘅。 咁所以變咗你哋嘅旅遊產品嘅設計咧，亦都要業界上面都要有一啲嘅改變啦，先至可以繼續喺呢個狀況經營，係咪啊？ 冇错，绝对啱，系啦吓。 好啊，李振廷，多谢晒你，我哋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李振廷咧系美丽华旅运嘅美丽华旅游嘅总经理嘅嚟噶，1872311啊，何巨业，我哋听听有听众陈先生话。 好啊， 陈生你好。 咁日本放宽咗，加埋香港零加三咧，的确令我自己决定去日本大阪嘅。咁我要去日本啊无数次噶啦。咁咧，但系今次零加三咧，我睇完政府嗰啲简介，我都睇唔明究竟即系佢唔知点样咩上昼第三日又唔知要点做啲咩嘢。咁我谂呢个政府要做多啲解说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如果你问我话跟团定系自己去，咁我一定系会拣自己去啦。咁除非你會考慮就係話你買一般你買 package， 譬如你酒店加埋機票咧，係會平過你分開嚟買些少嘅有陣時啊。咁機位嗰度的確係好誇張嘅。咁我五六日之前訂啦，當時咧就去一間廉航嚟嘅，去程咧就係、是、去程嗰、那個單程係1600几港币嘅。咁過咗一晚咧，我訂咗之後咧，突然間佢升到5000几，即係加咗4000蚊。即係證明，我相信係應該好缺啲機位先至會咁誇張嗰個升幅。咁啊，最後講行程嘅地點，我都覺得係而家譬如 shopping 嗰啲，對我哋嚟講唔係咁吸引噶啦，去都係去海灘啊，或者温泉啊，或者大景色咁樣咯。 所以最後即係阿陳先生，就算個機位嘅票價係加咗咁多咧，機票價格加咗咁多咧，你都係決定要出去旅行係咪啊？ 我唔係，因為我係買咗先嘅。如果我未買咧，就會要起碼要俾多4000蚊啊，去程嗰度，去程都未睇添啊， 好清晰有咁嘅觀察，多謝曬你啊，陳先生。咁不過陳先生剛才都提到咧，相信應該係關於零加三嘅入境人士咧，佢喺指定日期係需要做核酸檢測嘅安排嘅。1872311，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继续英国文学课，我哋讲 Lord Byron 拜伦，我哋中文译做佢嘅出名嘅诗句。今次呢一段咧，我哋系讲 一段分手的事，分开两集来讲。第一段 In secret we met, In silence I grieve。 我们相见的时候是很秘密地见到对方的。 OK, In secret we met, 留意个平衡的，我们所谓可以排比的句式。 In secret we met, In silence I grieve。 而我现在自己是哀悼着我们已经逝去的感情呢，我呢就是完全一粒声都没得出的。 Okay, In secret we met, In silence I grieve, That thy heart could forget, 因为你的心竟然能够是忘记我们的相爱啦。 Thy spirit deceive, 而你的灵魂呢是可以呢是呃人的，类似可能会对我不忠，或者是讲了一些大话，可能讲了天长地久，但最后没有发生到。 OK, 听一次这个句子。 In secret we met, In silence I grieve, That thy heart could forget, Thy spirit deceive。 一个失恋的人很伤心很哀怨的一个句子。跟着我们下一句听日继续讲，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何巨耀，这个时候我们都请来一些旅游界的从业员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请来香港旅游业雇员总会总干事林志廷。林志廷你好。 你好，你好， 林生你好。 林志廷，想讲讲就系而家康泰旅行社咧，佢就话暂停公司啦，同埋门市啦。咁其实据你哋所了解啊，对于员工嘅影响会有几多咧？ 其实就一路呢两年咧，好多嘅公司咧都系停薪留职嘅。咁其实咧，我睇到佢其实康。 林志廷，不好意思，你的电话信号似乎有一些问题，我们检查一下先，看看可不可以有一个稳定一点的信号回来。刚才林志廷也提到，即近两年在业界来到讲，他那个人力的情况，聘用的情况都起了很大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又会怎样影响住旅游业的复常呢？当然即最重要旅游业界都会觉得咧，零加三呢个安排几时可以转变到零加零咧？请翻林志廷出嚟，林志廷 系 请继续系。 就其实而家我哋睇到康泰佢其实八月一号起啊，都已经系执行紧啦。不过而家呢几日先爆出嚟，其实而家好多公司啊、旅行社啊，都系执行紧咧，就停薪留职呢一个方案嘅。 停薪留职的方案其实因为我们睇返资料啦，譬如即係康泰嚟到讲呢，佢哋喺九月之前呢都有申请一啲去海外嘅旅行团嘅，之前亦都有申请一啲嘅本地游啊。咁如果你话即係佢譬如用停薪留职啊，或者佢停咗门市啊咁样，佢哋系咪用緊另外嘅一啲嘅模式去到经营返佢哋嘅业务呢？譬如系咪会透过即係网上或者其他嘅模式去经营呢？据你所了解系点样？ 经营不到的，因为现在就算我们现在有零加三，就好像外游那里就会有一些团这样的嘛，是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来讲就对于那个是一个限制多的，就是旅行社受限，一个就是路线，现在都是日本韩国啊这些线啦，还有那个机位啦的问题啦，还有价钱啦，因为而家价钱都颇贵嘅，咁第四个就系嗰个顾客嘅保险嘛，即系中咗招之后究竟系翻唔翻到嚟啊？医疗啊，咁好多啲限制咧，令到啲团量其实唔多嘅，系啦。 咁样其实咧，林生，咁其实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你哋嘅从业员啦，你哋嘅一班而家系可能停薪留职啦，嘅人士，咁佢点样去？计划嚟紧佢哋嘅工作，即系个计划。因为坦白讲，你又要有生意啦，啲旅行社有生意做，你啲有机会就请翻啦。咁但系问题，佢哋而家又要做紧其他嘢。咁但系而家睇外地咧，又要观望， 但日本地又是未成好好好好暢順。 冇錯冇錯。 咁你哋而家嚟啲從業員有咩嘅折衷方法，可以又同呢個行業繼續保留關係，又可以第時隨時準備入翻學入翻嚟咧？ 而家其實公司旅行社嗰邊咧都允許佢哋出邊去自己另外揾啲兼職啊之類嗰啲工作嘅，咁樣嘅。咁所以而家其實個個都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啦。 係。 咁而家如果就算做開一啲日本線啊、韓國線啊，而家可以翻到嚟，但係由於嗰個團量唔夠啊，即係譬如話得一個月得一兩個團。咁佢翻嚟可能得嗰幾千蚊嘅收入，咁如果佢出面有份穩定嘅工嘅，咁佢肯定就話、哎、等穩定咗、真係每個月都有穩定嘅團量之後先翻嚟。 哦，明白。 係啦， 會唔會有啲以往咧，我哋有領隊有導遊啊，香港我哋去日本去韓國啲，會唔會有啲你哋嘅從業員其實根本上就唔喺香港啦？會唔會就即係可能已經喺生活喺其他地方啦？ 啱，有部分嘅就有啲就翻內地地啦，咁有啲咧就去咗外國居住緊嘅。咁佢哋都係要睇定咧，就係、是、譬如話旅遊業真係復甦，佢哋先會翻嚟。 好多謝曬你，林志挺，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跟住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宝邑路。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收押所曾经有意外，一带的车龙有待消散。慢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都影响到蝴蝶谷道下行，龙尾在呈祥道近明爱医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5429点，跌38点，成交大约1000张。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213.2升个六，盈富基金16.07升一毫，阿里巴巴64.85升2.5，美团131.8升2.1，恒生中国企业53.28升5毫。香港交易所225.8跌7.8，京东集团157.1升8.7，药明生物39.75跌2.5，友邦保险60.6升0.5，新东方在线39.1升2.9。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中国疏浚环保、金融一账通、新锐医药、民商创科。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中创新航、大唐发电、澳柏中国、环球大通集团。美元兑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49，日元146.33，瑞士法郎0.99，加元1.361，人民币7.236，英镑兑美元1.157，欧元兑美元1.004，澳元兑美元0.64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港金系报15580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61.04美元，卖出价1661.53美元。港汇指数106.3，跌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落山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

中電啊已經係預告咗，由於嗰個燃料嘅價格嘅變化啦，咁所以咧佢哋喺嚟緊呢一年咧，去需要調整電費咧，似乎係難以避免嘅一件事嚇。 係啊，你睇到周邊成個局勢形勢啦，甚至乎即係國際經濟而有戰事啦，成個即係石油市場其實都係好複雜啊。所以呢個燃料咧，尤其是香港發電咧，用好多天然氣啊，甚至乎即係而家我哋已經慢慢改變噶啦，即係用天然氣潔淨啲啊嘛。但係咧就煤咧，其實所以越嚟越少嘅。咁所以變咗呢個石油價格變化咧，會唔會影響天然氣個價格咧？令到個電費更加有好大嘅波幅。我諗其實可以咁講啦，預告咗即係差唔多係講定噶啦，即係呢個事實噶啦。不過有你心理準備，只不過睇下幾加幾多啫。 嗱，我哋而家嘅電費嘅組成咧，係包括咗兩個部分嘅，一個咧就係基本電費，另外一個咧就係燃料費。咁其實燃料調整嘅方面咧，就不嬲都係用一個實報實銷噶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睇一睇咧，而家嗰個嘅數據啊，譬如咧以中電嚟到講咧，佢2022年嘅一月啊，佢嘅燃料調整費咧就係38.6仙嘅，但係咧去到2022年嘅11月咧，就已經升咗咧，係去到54.8仙，應該係升咗大概40%啊，係咪啊？何貴業，差唔多。 係啊，係啊，所以都幾大幅度嘅喎。 係啦，嗱，咁其實咧，佢哋亦都有講啦，佢哋嘅淨電價咧係升咗咧12.6%嘅，咁所以中電佢哋個方面就講啦，即係佢哋嘅總裁啊蔣東強啊，就預料咧今年嘅燃料開支咧會係超過200億嘅，咁佢哋就話而家咧嘅燃料帳嘅結餘咧係跌到去-20億啦，咁比較喺舊年嘅-11億咧係進一步下跌。啦，咁呢个亦都系显示咗咧，发电嘅成本咧系不断上升啦。咁但系亦都系考虑到呢一个嘅受到俄乌战争嘅影响啦，燃料供应同埋价格不稳定等嘅因素影响咧，咁所以佢哋系面对紧一个庞大嘅成本压力啦。预计咧出年咧系无可避免会加电费嘅。不过佢哋都强调，佢哋话佢哋就算系个电费有增加啦，都对比起其他城市嚟讲咧，会系相对温和嘅，因为譬如佢举个例啦，就话东京、柏林、罗马、伦敦为例啦，旧年初到今年嘅9月咧，住宅客户嘅电费咧已经升咗44%到102%噶啦， 一个唔细嘅数目。不过我谂喺香港就。即係我哋都要了解一下啦，我哋知道個燃料調整費有好大嘅變化啦，今年裏面，但其實大家都要理解一下咧，其實喺個電費裏面咧，有簡單嘅數字，其實就係話，譬如以中電為例啦，似乎睇緊喺一個淨電平均淨電費裏面咧，其實嗰個燃料調整費佔嘅比例有幾多咧？其實都接近有38%喎。即系差唔多有真系多过三分之以上系俾个燃料系影响紧佢嗰个价格嘅。 系啦吓，嗱咁啊，究竟咧即系我哋点样去预测未来一年嘅电费咧？咁同埋呢一个对于香港嘅唔同嘅阶层嚟讲啊，有啲咩影响咧？电费嘅增加，除咗当然啦，即系所有市民都会受到影响嘅。咁商户咧，往往都系要承担更加多嘅电费啦。咁另外就系一啲基层嘅家庭咧，对佢哋嚟讲咧，增加电费压力会更加沉重嘅。咁啊，究竟大家点睇即系电费增加呢个问题咧？同埋喺咁而家嘅经济环境之下，政府需唔需要采取一啲嘅行动协助一啲无论系商界又或者系协助一啲嘅基层嘅市民咧？嗱，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噶。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不如请专家咧嚟同我哋解答一下呢个问题。阿乐阿达 阿尼快伸手臂，我是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一个一个跟我 哒哒哒哒，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大学是培育科研人才和开发专利的重要据点。 香港大学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岑浩章教授。 政府可以优化政策，提供更多诱因，例如增加拨款，协助年轻科研人员为科研成果申请专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自由風 即係睇翻國際嗰啲油價啦、天然氣啦、煤價嗰啲走勢啦，啊咁都升咗成倍嘅，咁所以咧就可以咁講啦，一定下年係雙位數字嘅一個加幅啦，即係個百分比嗰、那個調整係都犀利嘅。 其实如果去计翻咧，系咪应该最大影响系个燃料费嘅增加？因为燃料费喺成个嘅电费组合嚟讲，就系属于一个实报实销噶嘛。 系啊，即系以前个燃料嘅费用，即系有两嚿数噶嘛，一个基本电费啦，一个就系燃料费啦，两个加埋就系我哋交嘅电费啦。咁啊。基本電價嗰度同而家燃料費嘅比例呢，燃料費可能一路升下升下去到三成四成㗎啦，佔成嚿數係啦，一路加大。 咁但係都想即係或者去比較一下，就係中電呢同埋港燈呢之間嘅一個比較，同埋呢個亦都要考慮埋即係佢哋嗰個發電組合。如果我哋睇返資料呢，中電呢而家佢即係嚟自係天然氣呢，就應該係大概差唔多48%嘅，咁跟住有36%呢，佢發電組合入面呢就應該係嚟自核電嘅，有15%呢就係嚟自原燃煤，1%咧就系嚟自可再生能源嘅。咁我想请问声，即系喺咁样嘅一个嘅发电组合之下咧，其实你点样去计算或者去分析一个嘅即系天然气嘅价格嘅波动吓，或者燃煤嘅价格波动对于佢哋嗰个整体嘅电费嘅影响咧？ 嗱，咁你睇百分比嘅，差唔多一半咧喺佢嘅燃料组合系天然气啦，咁所以天然气影响最大啦。咁天然气个价格又受油价影响啦，油价过去都升咗6-7%噶啦，咁样，咁天然气价咧都一路飙升，因为大家都抢天然气啦，尤其即系欧洲嗰方面啦，咁所以依、這个最影响佢嘅加幅啦。第二咧就系烧煤啦。即係而家個比例細咗，咁啊，但係咧就譬如好多時我哋個煤嘅供應咧都係印尼啦，咁樣，咁佢有一段時間又唔想出口喎，咁樣嚇，咁即係有啲煤咧就可能喺美國買啦，咁樣，咁煤價有一段時間又升得好誇張嘅，咁之後回落翻啦，咁呢個係第二個因素咧，佔咗20%度咧，係咁。咁所以佢有啲好彩咧，就係你只可以話好彩啊，因為既定嘅事實咧就係依個核電咧就供應咗好耐啦，差唔多20-30%咧係核電啊嘛。咁嗰度咧唔會因為燃料價格出面咧點升點跌咧有影響嘅，因為佢個發電原理係唔關燃料事嘅。係啦，咁所以咧就變咗依度咧有成30%嘅嘢穩定咗喺嗰度。系啦，咁基本上就係一個咁樣嘅圖畫啦。咁港燈就冇核電啦，呢個第一啦。第二佢個基數比較細啦，所以佢個加幅用百分比嚟代表咧，就一定係會更加大嘅。咁佢個 係你繼續，你講係你繼續係。 咁佢嘅燃料，不過佢燃料價格咧都升咗幾 几倍噶啦，已经系啦，咁样所以即系。都犀利嘅个情况、 所以呢度亦都想即系跟进一下咧。你头先提到港灯啦，如果睇翻资料啦，港灯咧佢50%嘅发电嘅来源咧就系嚟自天然气，另外嗰50%咧就系嚟自燃煤嘅，而佢天然气嘅主要来源咧就系澳洲同卡塔尔啦，咁燃煤嘅主要来源咧就系印尼嘅。咁我想问啦，即系如果我哋睇翻咧港灯咧，佢嗰个燃料费燃料调整费嘅涨幅咧，比起中电嚟讲咧系更加大嘅。佢由1月嘅27.3仙啦，去到11月咧系升到去系78.8仙嘅，咁都即系个增幅都几大。咁我想问，即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又怎样去预计港灯未来年的一些电费的变化呢？ 天然气呢两家的比较呢都有些不同的。有些是中东的燃气啦，之前的合约啦，而中电呢就是这个西气东输的。 内地的。 是内地的，即是可能由中亚地区过到来国内。當然越遠呢，去到我哋最後一站深圳啊，過嚟香港呢就再貴啲，即係個距離啊，個運輸咁呢，所以呢就同埋佢哋其實呢有一個細嘅氣田嘅，有幾個就喺海南島嘅，咁所以相對即係睇到係一個咁嘅供氣啦，就係中電嘅港燈呢就多元化啲啦，即係有其他你頭先講嗰啲部分。不過咧，即係我諗要澄清一樣嘢，大家唔好以為買咗嗰啲氣咧就等於喺嗰個價錢啦。其實係睇翻市場走勢嘅個價錢係，即係最多可能有個範圍，而佢計咧個費用係點咧？佢有個基建噶嘛，即係輸氣嗰度個 infrastructure 嗰度有一個費用嘅，咁但係就比較固定嘅。但係咧燃料本身個氣價咧。好睇市場嗰個幅度，好早年咧都仲可以整埋個司令，即係話啊封頂咁樣，而家冇呢啲㗎啦，一定跟市場。不過即係話大家可能個協議長期啲，咁可能咧即係會有個即係範圍。咁但係個市場升到咁咧，都冇計㗎，係要跟市場。咁所以点解燃料费用系咁上、 所以你预计港灯嚟年嘅电费嘅变化嘅幅度会唔会比起中电系更加大呢？ 会一定系噶，百分比一定系高过佢数字上啊，百分比嘅数字上一定高过佢。咁我嘅估计啦，只系估啦，真系估啊，嗰啲唔系计啊，即系我估计你双位一定系噶啦。 是， 即是港灯可能讲10%+，唔系，对唔住，中电系10%+，港灯可能20%+，即系都系呢啲咁样嘅幅度啦。 系咁样，余生，我又想问一下，其实如果喺个港灯嘅环境嚟讲，因为佢个燃料组合咧，基本上即系受嗰个外围个嗰个价格波动系大啦。其实嚟紧长远，你觉得？有啲咩嘅辦法可以令港燈佢嘅燃料費用嗰個波幅可以稍微容易係平衡呢？當然啦，係啊，即係燃料嘅類別係咪一個最即係有冇得選擇添呢？ 咁第一要睇佢哋好似都開始有國內嗰啲嘅多啲燃氣嘅供應嘅，咁你要睇供應嘅源頭啦。第二呢，其實呢港燈同中電呢本来咧就有攞液化天然气嘅，即系话个天然气变咗液体咧，就摆喺架船度运嚟嘅。 系 咁咧，如果大家记得有个海上液化天然气站嘅，本来就嚟运作噶啦，但系咧而家系迟咗嘅。我唔知疫情啊，其他可能世界嘅供求嗰啲好紧张啊，咁咧都要去到下年咧。嗰、那個海上天然氣接收站先運作，咁理論上嗰陣時就話，喂就會去遠啲地方搵到平啲嘅天然氣咁樣，就會對將來會消緩。不過我想講咧，即係而家你睇緊國際能源價格咧，尤其遠期合約啊，future contract 嗰啲咧，長遠少少啦，梗唔係嚟緊一兩年啦。是讲緊2倍到5倍嘅升幅嘅。 是。 即係呢个呢其实反映咗大家呢将来点样睇化石燃料嘅。即係我其实即係 唔係馬後炮啦，我早幾年已經講話雙位數字嘅加幅啦，大家覺得覺得係不可思議啦。咁當然而家加埋即係一個俄烏衝突嗰個因素啦，嗰啲就將來以前冇諗過㗎啦。咁但係你睇到咧嗰個升幅咧，只係會一路加嘅，即 係 所以應對氣候變化又好點好，大家都係要慳電啦、減碳啦，都係要做㗎啦。 但係。我哋都睇到啦，頭先你指出嗰個增幅都幾嚇人嘅，即係第時可能如果真去到呢個增幅咧，我哋嘅電費咧可能差唔多係70%-80%係燃料費用係差唔多主宰咗咁滯嘅咯。 係啊，即係咁，你而家咪睇到外國電費 double 咗咯。 係，咁但係我哋再 加咗喎。 咁啊係喎，咁嚟緊未來就更加難預計啦。咁其實。去到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係咪有好大嘅條件，或者喺個世界上面呢、這個喺個發電嘅系統上面咧，除咗核電之外，有冇一啲真係有好有效益嘅比較潔淨嘅天然嘅發動嘅發電嘅方法啦、燃料啊之如此類咧，係可啲有機會香港用得到？ 嗱，咁香港不嬲受地理位置限制嘅啦，即係再生能源就世界趨勢啦。咁但係你睇到歐洲最好嗰啲國家都係用咗三成嘅再生能源，而國內啊或者其他國家咧都係一成幾多到嘅啫，其實咧個比例唔係話好高嘅，咁因為你受地理位置影響啦，你香港全部都係樓，你裝個太陽能板都照唔到啦， 有好多山，不過擺唔到咯。 咁所以呢即係最後尾你擺到都好啦，打完個風唔知去咗邊啦。咁所以呢就我覺得係要睇如果係再生能源就要睇個區域嗰個供應啦，有冇其他選擇啦。大灣區啦或者其他國家啦其他區域啦點樣輸電啦。咁呢個就係所謂再生能源低碳嘅一個能源選擇啦。咁另外就係要睇將來科技就話第一儲唔儲到啲你燒苗都好可唔可以儲低你嗰啲碳嘅排放呢，咁但香港已經冇地方啦，我覺得呢啲喺外國就得。咁另外就係話用電池去儲能啦，呢啲嘅部分啦，即係話你如果真係有啲再生能源嘅，咁有冇一個即係時效性，就係話喂，我儲起佢用咧，就冇太陽嗰陣時都有電喺度咧咁樣。咁所以依啲都係一啲考慮咯。不過香港即係坦白講，就嗰個限制係多啲嘅。 係。 咁所以不如諗下，與其係開源，不如諗下節流啦。 嚇！我哋先要聽一節咧7:00嘅新聞報導先。 無症狀感染者同兩個同住家人都冇打針。經常往返珠海和澳門，對兩地都帶來風險，所以與廣東省協商，稍後公布新的通關核酸證明要求。另外，因應今次個案進行各項風險人群的監測，會為到政府醫院急診的人士求診期間做核酸採樣，但無需等到結果才可以離開。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下午4:00，熱帶風暴尼格集擊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呂宋一帶。預測天晴，明日日間乾燥，氣溫介乎22至29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風勢頗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喺尖沙咀方向两边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住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排到九龙塘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龙翔道观景台同埋龙悦道近住泽安村。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排到德宝花园。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丽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沙埔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 Isaac， 今年第一次加入这个大家庭。在政坛新秀训练班里面，我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社会议题，有机会跟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去做交流，令我可以更加了解香港这个家。如果你都想好像我这样，就快点报名参加2023年新一季度的政坛新秀训练班吧，快点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网站填参加表格报名吧。 政坛新秀训练班 截止日期11月6日。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如果真系出年加电费嘅时候，咁啊估计个加幅都唔少嘅时候，咁对于咧普罗市民嘅影响会系点样咧？又或者大家觉得有啲乜嘢嘅缓解措施系可以采取，以令到大家市民嘅负担可以减轻咧？1872311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嗱，何巨业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咧就系世界绿色组织嘅行政总裁余远请翻嚟啊，远请你好， 系远请你好， 系 hello 好。 遠清仲有一点呢，其实想傾嘅就係关于减排嘅目标啦。因为呢，如果根据返中电呢，佢哋係预计呢2040年前呢係淘汰燃煤发电嘅。咁而家燃煤发电呢就占中电嘅燃料组合入面呢15%。咁而港灯呢佢亦都係会预计呢2023年当有另一个嘅燃气机组投产嘅时候，佢天然气嘅发电比例呢就可以由而家嘅50%加到70%，亦即系话咧，佢燃煤嘅比例咧可以减少啦。嗱，咁我就想即系请教啦，喺而家嗰个嘅国际嘅油价波动、天然气嘅价格上涨嘅情况之下，呢两个嘅淘汰燃煤嘅目标会唔会，或者系增加天然气嘅目标会唔会有机会受到影响咧？ 冇好大影響，係加價嘅啫。點解咧？你換淘汰咗啲舊嘅發電機組嘛，換新嘅機組。咁頭先講過有個基本電價噶嘛，即係喺電費裏面。嗰、那個就係你嗰啲嘅硬件啊、機件咧，替換嗰陣時咧，嗰啲費用嘅反應嚟嘅。咁然後咧，你而家換咗基件加咗价啦，因为个资产值增加咗啦嘛，系咪？咁第二呢就系话燃料啦，咁你要买啲天然气嚟烧嚟发电啊，咁 天然气嗰度咧就贵过烧煤，你而家取代煤啦，煤少咗嘛，咁你买煤嘅价同你买天然气嘅价，天然气贵三倍到啦，系啦，咁所以你咪知道天然气嘅比例一路加，你个电费就一路加咯。 咁出現一個問題啊，即係其實正正啦，我諗係港燈更加明顯啦，因為煤同埋天然氣轉換咗之後咧，其實佢個成本肯定係高咗，似乎就咁聽你分析，咁就係會唔會嚟緊嗰個世界嘅燃料嘅費用會再有波動，其實令到我哋呢個呢種轉變有好大壓力啊，即係令到佢成個電費有機會變得係比我哋而家想象中係高好多，會唔會喺呢個角度，政府甚至乎市民都會好猶豫？呢种转变、哦 啊、你而家分两个区域噶嘛、 啊？ 香港区嗰个大型嘅基建或者人口增加或者用电需求咧，冇好明显嘅，其实系下跌紧嘅。 系， 即系港岛区嘅建筑物啊、人口啊个样，即系而家如果 office 啲人系开始唔系 office 翻工嘅话咧，就更加个用电需求系。降低 哦，呢、這个疫情嘅关系啫，可能往后未必系啦。 都唔系啊， 系 你而家好多公司已经减咗佢 office area 噶啦，佢悭咗个租个营运成本咧，佢而家系俾同事咧系惯常 work from home 啊， 系 唔系日日啦，唔系日日 吓， 咁所以咧，其实对即系喺写字楼集中埋一成栋大厦。有冇人都喺度照開冷氣嗰啲情景咧，會少咗嘅。咁所以咧，就你會睇到咧，佢嗰、那個用量咧，即係同埋個用戶嘅數目咧，攤分唔到個電費啊。 係。 佢多啲，咁咪個電費冇咁犀利咯，即係攤分咗嘛。咁、所以你會睇到咧。佢哋香港區個壓力係幾大嘅？ 係 係咁但係調翻轉係咪都可以咁樣理解咧？如果我哋減慢取代燃煤嘅步伐，係咪可以令到個電費嘅變幅咧會冇咁大啊？ 係咁，但係地球嘅氣候災難就會嚟得更加快。上年已經全球400多宗極端天氣， 係 過千億嘅經濟損失，唔好講人命嗰啲。即係如果我哋話，喂，而家為咗好似歐洲咁，因為焗住而家燒翻煤，咁但係咧就你個碳排放係一路增加。咁你嘅代價就係氣候災難咧就更加大。更加快，咁呢个大家要取舍啦。 好啊，多谢晒你，阿余远晴倾到呢一度啊。余远晴咧系世界绿色组织嘅行政总裁嚟嘅。 60分钟走遍世界。 为了减少畜牧业的碳排放，新西兰政府建议2025年开始，农民要为饲养的牛、羊产生的温室气体交税。总理阿德恩话，有助开拓环境友善农业产品的商机，不过农民就担心推高粮食价格，损害生计。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10万8千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何巨业，刚才我哋有讲到咧，即系预料电费都会增加噶啦，咁但系点样有啲咩方法可以援助到基层嘅家庭咧？咁同埋对于佢哋嘅影响会系点样咧？我哋即刻咧揾嚟一啲关注基层嘅团体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嘅成员潘永山嘅，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有啲乜嘢嘅意见同睇法，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嘅。潘永山你好， 潘永山你好， 系你好， 系嗱，中电就预告应该都无可避免会加电费噶啦，咁就似乎港灯咧吓都即系受到好大嘅燃料成本压力咁样，咁嚟紧可能会面对一个加电费嘅环境嘅时候，咁对于基层家庭嚟讲，你哋有啲乜嘢嘅建议，觉得系可以帮佢哋缓减到嘅情况噶？ 我讲下其实而家住喺劏房嗰个状况先啦。其实咧，佢哋电费即系大家所知啦，不嬲都系俾业主揽收啦。咁我哋听过，其实有唔少街坊可能收紧每度电系去到3蚊一度嘅。咁、其实讲紧占咗佢平时即系佢嘅租金已经占佢嘅收入可能40% 啦，水电再多6-7% 啦。其实可以一个月佢哋嗰阵夏天可以用电系700蚊、800蚊，其实对佢哋好大压力嘅。咁其实可预计就系当电费再增加嘅时候啦，咁业主好自然就会将嗰个价钱就会转嫁咗落去个业租客度啦，咁好可能到时唔止3蚊，甚至3.4蚊都有机会嘅发生。咁所以我哋其实都好关注呢个状况嘅。咁虽然话而家有租管条例立咗啦，理论上就唔应该再滥收水电啦，但我估都好多声音都讲，其实就大部分嘅劏房租客都仲系俾人滥收紧嘅，因为条例嘅种种漏洞啦嗰啲。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会倡议翻第一样就。无论是政府或者中电可不可以有一个能源的津贴给回这班劏房户呢、即是在这个其实刚才那个嘉宾说得很好，其实真是整个地球发生的问题，就是可能、成本能源成本增加了，但是问题是最大 suffer 的最大影响的一定是基层，他们要给的价钱或者给的代价是最高的，这个其实都是挺不公平的事情的。所以是不是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津贴这班基层有些能源的津贴呢？第二部分其实都是一些很根本条例上的问题，就是其实可不可以真的强制可以要求到业主不再滥收呢？例如可以主动多些巡查那些业主是不是滥收水电，或者可以不再依赖租客去举报这些问题。 咁即係有兩個角度啦，第一就真係嗰個電費本身係加咗啦，咁就點樣去幫返呢啲用户啦。咁其實喺呢個位置呢，你而家我理解呢，有個別用户啦，或者係其實有電力公司呢都有啲津貼㗎喎，咁同埋去年政府都有啲嘅電費補貼嘅計劃啦。咁其實你覺得呢個補貼係咪都幫到啲劏房户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幫助嚟㗎呢已經？ 其实咧，都可以讲翻，就其实平时咧嗰啲电费补贴咧，就只会入到落业主嗰个户口度嘅，咁咧就唔可以直接落到租客度啦。咁咧，但系中电佢暂时每年都仲有一个叫全心全电计划啦，就会俾翻劏房每年大概几百至1000蚊咁样样嘅津贴嘅。咁固然啦，呢个对劏房即系街坊嚟讲啦，有当然好过冇啦。但好似啱啱讲，其实可能嗰几百至一千，其实只系交佢哋一个月嘅电费咯。其实喺譬如今年嚟讲啦，系有几六以嚟最热嘅夏天啦，但系其实好多街坊系唔敢开冷气。因为开冷气的电费就很贵啦，咁其实可预示其实而家全球暖化越嚟越劲的时候，咁呢一啲嘅成本不断都系转嫁咗落基层嘅话，其实嗰一个每一年一次嘅津贴系咪真系足够咧？系啦，呢个我哋都有好有疑问。 明白，咁即系同埋要嗰个津贴系俾到劏房户，先至系真正帮到佢， 同埋要恒常咯，冇错。 系，咁另外就系点样可以即系控制到呢个滥收电费呢个问题啦？ 冇錯。 但是潘榮山啊，即係嗰啲嘅補貼點樣係實際落到個劏房户嘅袋咧？這個都係一個幾係咪會係幾難去處理嘅問題咧？因為即係譬如佢冇分電表嘅時候，咁佢自自然然就唔會即係落到去嗰張嘅電費單啦嚇。 而家咧，中電嘅做法咧，佢會委託一啲非牟利機構啦，咁佢哋就或者有啲區員啦，佢哋可以去到做個登記，即係劏房户拎住個租單租約去做個登記嘅，咁就直接係登記咗落去嗰個劏房租客嗰個户口銀行户口，咁佢就可以直接拎到個津貼咯，咁就唔會通過咗業主嗰一步咯。 明白。咁但係呢個計劃咧，其實有幾多嘅劏房户係受惠，同埋其實就假如電力公司係繼續推嘅話，其實係咪佢有能力去即係而家照顧緊我講緊10萬有多嘅劏房户？ 冇錯，這個都是主持人提得很好嘅問題。其實而家咧大概照顧到可能講緊4-5千户嘅呢一啲嘅津貼啦，其實講緊10萬咧，係的確個額係遠遠未足夠到 cover 到所有劏房嘅。咁所以其實頭先講緊能源津貼係其實係真係要 cover 得曬每一個係啦嘅劏房，咁先至係真係幫到佢哋咯。 不過我哋又面對一個問題，邊啲係劏房户，我哋又冇一個好好嘅掌握啊。 冇錯，咁呢個就好依賴啦，又翻個問題啦，就係當然個租管真係。運行得好好的時候，其實他們是應該要去差股處度有個登記啦。咁佢哋登記咗之後，其實政府就會有個資料喺度，咁就可以好易揾到邊一度係劏房咯。 好啊，多谢晒你潘永山，倾到呢一度先啦。潘永山咧系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嘅成员嚟嘅、不过即系何巨业亦都咁讲啦，即系要去处理基层嗰个嘅电费压力咧，可能都仲要谂啲方法咧，去点样揾出呢一班嘅人啊？即系譬如头先啊，潘永山就话即系透过啲非政府组织咧去到做登记啦。咁但系除此之外，仲有啲咩方法系可以直接帮到佢哋嘅咧？ 而且仲要有。快，因為你其實如果花咗半年啦、幾個月啦，其實都係已經係遲咗噶啦。同埋就係你又要公平啦，即係我哋成日講要全面照顧嘅話，你又係有個公平性喺度先得。所以其實呢個係有啲難度啊，不過要做嘅。 嗯，好嗱，跟住落嚟咧，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同大家講另外嘅一個話題啊，就係有關於啲電話嘅騙案啊，到底可以透過啲咩方法識別到打入嚟嗰個電話係一啲嘅欺詐嘅電話咧？咁啊，從而係減低咗大家可能会接到呢啲欺诈电话嘅机会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啲咁嘅经验啊？即系一揿个电话咧，就会听到啊某某嘅出快递公司咧就话你有一件邮件，又或者某某部门话你有一件邮件咁样，又或者系某某嘅机构吓系话有一啲嘅资料咧要你去到确认。咁啊，1872311，不如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咧你自己一啲经验啊！ 你睇下个月亮几圆，世杰？ 唔系啊， 咩唔系啫？冇啲情趣，唔怪得知啊！人哋话你个人好闷啦。 乐小姐，我睇到月全食喎，反而今个星期太空馆嘅代表会同我哋介绍11月份月全食嘅现象啊嘛。 我够揾到天文台嘅团队讲下月亮究竟边一日真系又圆又大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乐文哲嘅好朋友郑瑞文终于翻嚟啦。 大气候。 全城期待瞩目盛事，香港超级联赛。 上一场波，李文10-0大胜香港 U23，究竟呢一场赢波气势可唔可以持续落去呢？ 10月29日下昼5:50，李文对杰志。 香港 U23同骏锋都表现平平，唔知佢哋会唔会吸取教训，重拾信心呢？ 10月30日下昼5:50，香港 U23对骏锋，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作为机构革新委员会重要一员 ，Catherine 娘家将有啲咩说话送俾今年65岁生日嘅香港善道会？ 一个新嘅里程碑，咁多委员咧就再接再厉，令到善道会咧就系再上一层楼，为香港继续服务啦，令到我哋嘅更新人士咧睇到一个更好嘅未来。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道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talk show。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何巨業啊，即係較早之前啦，由於揭發到有一啲嘅東南亞國家咧，發現有叫做網上賣豬仔啊嘅一啲嘅求職騙案啊，咁當中亦都涉及到香港人嘅。咁當然各界就好關注啦，呢啲嘅即係電話嘅騙案啦。咁有一啲就好似頭先咁講，可能係涉及有賣豬仔啦，但係有一啲咧就係會係要求你去匯一啲嘅款項咧，俾某個户口。咁有一啲就可能係直機咧去收集你一啲嘅個人資料啊等等啦。咁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處理咧？同埋似乎而家睇起上嚟個情況都大家都幾經常會收到呢啲電話喎。 係啊，非常之經常。係啊，呢啲嘅詐騙電話雖然未必俾人騙到，但你收到呢啲電話係頻率好高。即係我個人為例啦，我自己嘅今日嘅體驗已經有。我收到2呢類嘅詐騙電話啦。 今日已經2個。 今日已經2個啦，其實短短係4小時之內，我收到2個。咁嗱，即係我又講下啲分享下啦。其實咧，我哋係都有講嘅，其實政府都會幫手咧，就話即係電信公司就話如果海外啲電話有機會詐騙成分多嘅，咁咧佢就俾個加號你。咁但係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咧，原來好多係無加號同埋。顯現出嚟一個係好典型嘅香港嘅手提電話嚟嘅，譬如90幾幾幾幾嗰類咧，咁其實真係你係唔會知道原來係一個詐騙電話，可能一啲朋友或者任何人打俾你係正常電話，你就難保你會一定會接嘅。當然啦，我另外一個電話咧就係加好寫住係緬甸嘅啦， 咁就你可以啊，一見到你可以識別唔聽咧。咁但係嗱，其實而家就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咁其實我哋而家用緊啲方法係咪有效去隔開佢咧，或者係俾到呢個警覺我哋嘅用戶，又係喂電話用戶識別得到咧？咁其實真係我都覺得而家係面對呢個嘅衝擊係我哋好難避免。 嗯，其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啦，寻日在立法会回应议员的提问的时候就说保安局正是同通讯事务管理局和各大的电信商协作堵截证实是诈骗的来电，将高度可疑的来电就加上标示。譬如刚才何巨业提到的，现在所有来自海外的电话号码之前都加了个加号，等市民容易识别。但是尽管是这样，有一些加号的电话它可能是一些正常的电话来的嘛。咁同埋好似头先你嘅经验，佢唔係一啲有加号嘅电话，是但係佢又唔係一啲正正常常嘅电话来的噃。咁究竟仲有啲乜嘢嘅板斧去处理呢？仲有就係另外一个问题，就係、是、你點樣去证实到嗰啲嘅电话号码一定係一啲诈骗电话呢？会唔会係而家透过科技呀，甚至係可能係有一啲嘅来电嘅方法係可以係冒认咗某一啲嘅真实存在嘅正常嘅电话呢？咁呢啲都值得大家深思嘅。电话号码187231啦，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嚟呢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我们又请来了，即是昨天在立法会作出这条提问的议员，就是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李慧琼。李慧琼你好。 大家好。 李慧琼你好。 大家关心这个议题。 是的。 收到很多电话、邮件、信息都是不知名的，就有可能是诈骗的。 是的，我今天想被人诈，有两次机会被人诈骗。 是我哋都其实议员都无一幸免的，我都做过很简单的文条，问一下有没有人收过。你邮局里面有包裹未攞啦，我諗基本上係每一段时间都收到嘅、我最近都有个电邮呢，就係、是、冒认我作为内部委员会主席呢就发俾啲议员嘅居民。咁有议员仲向秘书处查询，总之而家呢啲咁嘅不具名嘅邮件啦、信息啦、电话呢，真係呢係真係非常之妖，係即係好似我昨日咁讲，係水银射地无孔不入，扮警察扮政府部门，扮财爷都有。咁所以即係虽然我哋见到政府而家係努力做，不过从结果为目标嚟睇呢，数字就升幅非常之惊人。咁我认为都仲係要再諗办法嘅。 李慧琼，寻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啦，而家嚟自海外嘅电话呢已经加咗个加号啦，等市民容易识别。其实你自己睇上嚟呢，呢个加号嘅做法啦，对减少呢啲诈骗电话嘅帮助有几大呢？ 我认为有做梗係好过冇做啦，但係第一就係、是、知道嘅市民唔係太多。第二呢就係、是、你都明白好多市民就算知佢亦都未必真係可以识别到嘅，就算係话有个加号亦都唔代表一定係诈骗。反而我自己就认为政府都应该要諗下而家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现在这个问题都是相当复杂，是一个国际犯罪的事件来的。咁所以点解我问题第三部分就是请政府要在国际层面上去推动整个工作，可能都要国家一起努力的。因为你想想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大部分没有来电显示的电话呢，没有责任地没有成本地不断用不同的方式去打来的嘛。咁香港已经推行电话实名制啦，其实点解我哋唔可以諗由香港做起啊，总之凡係打嚟嘅电话都要具名嘅。咁以至将呢、這个practice 推动去其他地方，咁特别大家都知啦，有好多电话可能都係嚟自东盟嘅。咁呢个部分如果国家同意，其实都可以帮手推动㗎，係咪？咁如果第一就係、是、所有电话嘅系咪都可以諗係要具名嘅呢？因为而家你电话实名啦嘛，所有电话都有人登记㗎，咁有人登记有人负责，咁就唔会有一啲冇成本嘅犯罪分子企图制造大量嘅电话。总之佢就算一万个有一个得，佢都系已经着数咗好多啦嘛。咁呢、這个这个就是、我觉得都是要从国际层面去打击咯。咁另外、就是、 李慧琼，不如我哋7:30新闻翻嚟咧，继续同你倾呢个议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下星期四起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包括政府核下的烧烤场地重开，亦会解除餐饮及酒吧等表列处所的营业时间限制。宴会或婚宴等活动台上影相嗰阵可以唔使戴口罩。另外，本港新增6062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375宗。政府话过去一星期本地感染同输入个案都上升。至于入境政策会否放宽到0+0，当局重申要谨慎考虑。一个21个月大嘅女童同时感染新冠以及鼻病毒，出现思考症状，要用呼吸机，正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他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而早前确诊的一个31个月大男童情况仍然危殆，当局呼吁家长尽快安排子女接种新冠和流感疫苗。2019年元朗721事件，一个64岁被告经审讯之后，被裁定暴动及串谋伤人两项罪名成立，判囚4年3个月。站会法官判刑时话，被告当晚近11点进入元朗站，逗留大约8至10分钟之后离开，期间连同其他白衣人袭击3个黑衣人同其他相关人士，施袭时候曾经用藤条。他离开车站嗰阵，向其他白衣人招手，示意他哋向月台进发。虽然不属于主导角色，但他积极参与。辩方在审讯期间多次提及事件并非对抗政府，但法官指出，法庭关注的并非暴动本身是否针对政府，拒绝接纳为求情理由。元朗721事件至今一共有10个白衣人被控暴动和伤人等罪。首批涉及8人的案件已经审结，其中7人分别判囚3年半到7年，其余1人脱罪。一个男人前年至到今年2月期间，涉嫌透过网上频道发表批评法官言论，被控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行为罪。他今年1月初涉嫌同一个女人在法院旁听期间拍手同叫嚣，两人另外被控发表煽动文字罪，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国安法指定法官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男被告监禁12个月，女被告入狱3个月。女被告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获准以50,000元担保。法官判刑时话，男被告持续不断在网上公开发言，肆意攻击各级法院司法人员，严重冲击法治。涉案片段浏览人数众多，或会令人误信，因而对司法人员产生偏见。法官认为案情严重。印尼政府宣布启动第二家园签证计划，期望吸引更多外国人到当地推动经济和旅游业。申请人可以从12月25日开始透过网上提交申请，所需文件包括至少相当于20亿印尼盾，即是折合大约101万港元的银行储蓄证明，有效期余下至少3年的护照、彩色照片和个人简历，申请费大约是1500港元。获批准之后，可以在印尼进行投资或就业，逗留期限为5年或者是10年。移民部门说，在举办20国集团峰会之前，印尼正式推出第二家园签证，目标是吸引国际游客前往巴厘岛和其他几个目的地。计划主要针对希望在印尼生活并为印尼经济作出积极贡献的外国人。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坏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隔田村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啦，车龙排到去世界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是在桥 桥面单位。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现在近住美林村美城苑那段比较多车。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了，窝打老道有水管急收，去泥翔道方向近新田地街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紧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交通方面，施政报告提到兴建三道三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人口咧亦都系分布市区之外咧，亦都系喺新界各个部分，屯门、元朗嗰边啦。另外就系北部都会啊、北区啊、上水啊、大埔啊、沙田啊，变咗就话对于交通嘅需求咧，其实系好殷切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關於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詐騙電話呢，或者識別到這些詐騙電話呢，以減少即市民受到詐騙的機會呢，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 跟我們傾傾的。咁何巨業，我們七點半新聞之前呢就跟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李慧瓊傾緊的，請回來出來先。李慧瓊你好。 你好， 大家好。嗱，呢个其实头先你有几个方法啦。你头先讲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是、透过国际合作啊。我呢度想先问一问啊，如果你譬如话系想其他国家打嚟嘅电话咧，全部都有来电显示嘅时候咧，其实呢个会唔会都系一个比较大工程，同埋都可能要实现都唔系咁容易咧？因为譬如你可能而家系要求即系某啲嘅国家咁样做，咁但系有机会嗰啲嘅行骗集团咧，佢可能是搬咗去其他地方噶嘛？ 我谂嗱，呢个系一个比较长远嘅工程嚟嘅。不过从嗱，你谂下而家我哋点样去查嗱？第一，网络世界已经系一个我哋好重要嘅平台啦，已经系将来嘅趋势啦。咁我哋点样打击网络世界嗰个诈骗？大家谂下，电脑每个人都有个 IP address 噶，系咪？其实你系揾得到嗰个人噶嘛？而家电话嘅问题就系有大量人唔知喺边度打电话嚟，然后佢又无需要显示佢系佢打电话嚟，无需要负责，即系简单嚟讲，我就觉得系钓鱼。然后睇下边个傻瓜中咗佢，我都话咯，一万单有一单，一百万单有两单，佢都有着数嘛。而家系咁啊嘛，咁所以如果你问我呢个系源头嘅话，咁第一，國際社會要承認，大家要共同打擊啦。第一，第二就係如果短期，我就覺得嗱，譬如咁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我哋真係偵查到某一個地方係嗰啲騙子係嗰度打出嚟嘅。喂，咁當地警方係咪要迅速去拉人去讓到佢負翻責任，讓到佢受到懲罰咧？而家我係好擔心，就係話我哋香港係因為即係地域嘅問題，我哋冇辦法嘅。凡係唔喺香港打嚟嘅電話，某個程度下，我哋其實追查唔到嘅。 係係 係嘛？咁你而家就係咁樣造成大量嘅電話係冇需要負責任咁打嚟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第一就係執法啦，應該係國際層面嘅執法。第二，我頭先講嗰個我都同意係比較長遠嘅，但係可能就係一個。大家是不是要想想是不是要共同推动的方向呢，即是不同的地方都会觉得喂这个罪行要打击啦。那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大家电话实名制咯，那做得哪个国家就哪个国家啦。那短期就 就整個家字我就覺得唔夠咯。咁係咪有啲地方嗱？譬如咁，你查到嘅某啲地方佢係真係呢啲嘅犯罪記錄係比較多嘅。咁你直情顯示佢係由邊個呢個地方嚟嘅，唔係就咁個家字，會唔會又好啲咧？ 有噶有噶，其實李慧瓊，我今日都收到個電話，佢都係加一個數字，跟住就話到明係緬甸噶啦咁樣。其實而家係睇得到嘅，但係問題咧就話，頭先你諗你提議嗰個咧，我覺得係全面合作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啦。咁但係其實咧，你要好多東盟國家或者全世界好多國家，你要佢哋點樣實名制咧？我諗即係都遙遙無期嘅，唔容易啦。我估嘅真係，同埋好多地方。政府地方好地方性嘅呢啲行政咧，其實唔容易處理咯，我估計。咁所以其實 可唔可以俾市民選擇咧？例如我其實冇朋友喺緬甸嘅，冇朋友喺某啲地方嘅。假如啊，我直情揀呢啲嚟來電嘅地方，我就唔接噶啦。咁 即係佢可以一個自己一個過濾網嚇，佢呢啲地方我就唔接噶啦。咁其實問題就係，我諗其實接唔接一個問題啦。其實。問題就係話，我接咗你點？即係如果我哋令到我哋有警覺性，明容易識別，你唔會俾人呃嘅啫。接一個電話唔係一個最大嘅問題，我估計係當然都係一個第一步啦。但係你接咗電話，點樣令到市民有警覺性？嗱，呢啲嘅説法就係欺騙啦，大家小心啊！咁呢個就咁即係似乎避唔到個源頭咧，就要自己做個安全網俾自己啊，保護衣俾自己啦咁樣。 咁而家你問我講真，我就冇來電顯示或者唔識嗰啲，我都極少接噶，除非係知道好似你哋咁約咗打嚟咁，我先接啦。如果唔係，你真係唔知道，真係唔接咯。唯一就係一係就咁教育人哋咯。反正香港都實名制咯。其實嘛，嚟緊如果你唔知邊個嘅，減少擺自己喺一個危險嘅地方，我哋成日咁講嘛，係咪不立危牆之下，你唔好接啦。 我諗呢位其實你喺海外嘅詐騙集團，我哋係希望做得到，但係未必係好容易處理到。但係喺本港本身咧，你所收集到嘅資訊咧，會唔會喺駐扎於香港或者喺香港做一個營運基地嘅呢啲集團？其實而家嘅狀況點啊？係咪比個量大唔大咧？我哋係咪好好快？ 我諗呢個由警方集權威啲，但我相信咧，主要嘅詐騙集團都唔係。香港我自己认为以现在警方那个破案那个能力和速度呢，如果真的是一个比较集中而且是即是犯大型或者大规模的一个这样的诈骗集团呢，我自己对警方的执法能力是有信心的。是啦，即当然你说再进一步，我刚才就是讲咯，既然电话实名制已经推行了，那是不是可以以推动一个负责任电话的文化。其实现在有时我们都挺惨的，市民是吧，搞到变成所有东西都不知道真定假，这个第一。第二就变成逐渐我想大家都要养成一个习惯，如果他不做，即其实我不懂的人的电话我就不听咯。或者对于真正想打嚟 sell 嘢嘅，其實有時銀行揾人都好難嘅，因為凡係嗰啲電話好少人聽。 嗱，呢個亦都係另一個想跟你討論嘅問題嘅，就係當我哋譬如做咗好多嘅關卡啦，咁啊將一啲高度疑似係詐騙嘅電話，或者鄧炳強咁講話證實係詐騙嘅電話咧，就可能加啲標記啦，或者係攔咗佢啦。但係又點樣去避免誤中富居咧？同埋亦都有一啲嘅專家佢哋就話，而家咧我哋去用網上的一些軟件去冒其他的電話呢都很容易的。咁點樣去防止誤中富居，同埋係咪真係可以攔截到嗰一啲嘅詐騙電話呢？ 咁兩個問題，第一點樣防止誤中富居呢，其實從來立法都係一個平衡嚟嘅。而家你必須承認，從數字話俾我哋聽呢，現在嘅狀況呢係令人擔心嘅，係咪個數字大幅上升。咁亦都係未有效嘅途徑令到呢個詐騙個數字開始向下回。咁當然你話做多啲公眾教育，我係見到政府係做緊嘅，無論電台電視我都見到佢有做嘅，但係係咪夠呢？咁如果唔夠，咁我哋就要諗啦，咁一定係要收窄一啲，或者係令到呢個犯罪嘅機會減少。咁你話會唔會誤中富居？從來都有機會嘅。但係如果喺呢一個政策目的上，我哋希望見到而家呢個罪案上升速度驚人，而且短時間好似我頭先咁講嗰個國際社會合作未必即時做到嘅時候，我哋係咪要諗呢？咁呢個第一，我就覺得都係即係簡單嚟講，我知道警方做咗好多嘢，好努力做。不過從數字咧，我哋不得不提出呢個擔心。從個趨勢上，即係如果 唔再去諗一啲更有效嘅方法咧，恐怕恐怕咧，我哋就更多人會做咗人哋嘅肥豬肉。咁另外你話嗰啲軟件，咁我又覺得唔可以因為有機會有一啲識別嘅軟件而阻止我哋立法，從來都有機會㗎啦呢個。或者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好好，多谢晒你李慧琼，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好， 拜拜。李慧琼咧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嗱，头先咧李慧琼都提到一啲嘅数字啦。咁何巨业如果睇翻咧，寻日政府答立法会嘅问题嘅时候咧，佢都提供咗有关于电话骗案嘅宗数嘅变化嘅。譬如咧喺2018年啦，电话骗案咧佢哋政府提供嘅数字咧就系615宗。咁但系咧去到2021年咧个数字就已经系升到去咧1140宗啦，而仲有另一组嘅数字咧系值得留意嘅，就系2021年嘅1月到9月咧，录得嘅电话骗案宗数咧系735宗，咁但系咧喺2022年嘅同期嘅今年嘅1月到9月咧，已经系录得咧1687宗，即系话今年嘅1月到9月比旧年同期电话骗案嘅数字咧已经系加咗一倍噶。 超過一倍添啊！ 係啊， 即係都幾嚇人嘅，係啊。咁大家都知㗎啦，你收到啲電話嘅頻率，你都評估到嘅。咁所以問題就係、是有咩方法咧？有咩可以比較貼心、即時可以處理嘅工具咧？嚇、我哋以前咧成日都話有啲嘅詐騙電話或者係啲無聊電話，我哋可以輸入咗個。我哋撳咗個掣喺電話都可以屏蔽佢，但係發覺係咪有效呢？我個人又覺得好似唔係太有效喎。有時撳咗都好似繼續出現。咁或者係其實頭先講個問題，如果我哋發覺如果有個舉報，我知道政府警方咧有一個網站嘅， 係 可以上去咧就係、是有啲資訊咧，但係令到我哋喺 嗰個叫做防騙示服器啊， 示服器咁咧就其實可以幫到我哋嘅 做啲識別， 做啲識別嘅。咁但係另外咧就係話。其实系咪有啲电话我哋收过嘅，可以即时摆到一个公众嘅平台，咁跟住咧，大家即时咧都可以知道呢啲电话系有问题，咁跟住可以系屏蔽咧，有冇啲咁嘅功能咧吓？ 1872311，大家点睇？打嚟倾下， 一起走过。 不过阿 Ricky 咧，刘伟文咧，坐唔定一个地方喎。 嗰阵时咧喺广播度算好大新闻啊，因为一次过叫咗三个无线演员去咗丽的啊嘛。郭峰，我 哦， 许绍华， 许绍， 喂，嗰啲人工倍嚟嚟计噶。 你睇佢笑到依家咁啊，知道嗰个钱 笑得几开心啊！ 今个礼拜六晚上10:20，杨少雄、文仲贤，仲有我刘伟文一起走过。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其实我都坐过5次监。 他是 CIBS 节目制作人雷子健。 访问节目全部的朋友都是经历过坐监。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好想透过这个节目去陪一些囚友渡过。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的声音。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17集，储物诗人郑子成饰演成叔。 嗰时大家街坊街里都觉得有个迷你仓都可以放下唔等洗嘅嘢，系几好嘅。不过冇人估到，原来啲嘢咁冇保障。 失物认领处，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啊，何巨业，帮我哋听听咧听众嘅睇法啦。1872311，有李先生啊，李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 你有咩睇法咧？系 啦，我咧就呢个礼拜，最近呢个礼拜。接到好多，因为话咩卫生署、入境署个电话，跟住揿咗之后咧，就全部讲普通话嘅，咁我呢啲梗系假噶啦。咁我问佢：你哋有冇人识？你哋广东话嘅人好繁忙咩？咁佢收线， 即系真人对话嚟嘅，如果要我就系 真人对话嚟噶。跟住揿咗一字啊，一字系广东话嘅，佢飞咗普通话，咁呢啲系解明系呃人噶啦。好啦，第二佢嘅电话好叻喎，用92字头或者52字头嘅。即系我哋唔知系本港定外地啦，因为佢又冇加。 系。 咁好啦，我哋一答咧，佢就又飞咗去嗰度咁样。 咁我想问电信局有冇啲可以为保障我哋人咧？即系电信局啊，呢啲电话系唔可以过滤到？喂，系咪有问题咧？可能佢要买太空卡或者系嗰啲嗰啲咩叫飞线服务，我哋唔知啊。 嗯， 系咪先？咁就话变，同埋亦都好多咧，有咩强积金啊？问我哋嘅资料 系。 强积金我哋系好机密噶嘛，系咪先？冇可能喂，你个电话嚟问我哋会答你噶嘛？ 哦，不过首先咧，李生我都想问啦，即系如果你接到个电话，佢话卫生署即系明显系一段录音嚟嘅，卫生署嚟攞资料嘅， 系啦。 点解你仲选择听落去咧？ 我因为睇下佢系咪真，因为系咪真系假？ 你都有啲咩？有啲 明知系假噶啦，但佢点假法咧？你明唔明啊？ 哦，你想知道下佢有点假？ 点假法咯？一拉揿一。就广东话，先到繁忙，飞去咩普通话嗰度。咁香港喂，入境处好，卫生处好，系全部用本地话交，交沟通啊嘛。 系啊，不过李生啊，你小心啲，喺呢啲电话里边咧，你千祈唔好自己主动揿掣。 唔系，我哋揿一次之后咧，我哋问佢系咪香港人唔识讲广东话咧？咁佢就即刻收线咯。 系好啊，多谢阿李先生嘅分享啊。嗱，咁啊，不如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资讯科技界嘅嘉宾啦，就系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啊。方宝桥你好。 大家好， 方宝桥你好。 方宝桥，首先想请教，即系譬如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咧，佢听到电话，佢都觉得有可疑噶啦，但系佢就想听一下，到底佢点样去欺骗法，于是佢就揿个掣继续去听啦。我想问而家会唔会有一啲嘅电话可能系透过呢啲嘅程式咧，从而佢达到其他嘅不法目的噶？ 打电话揿掣咧就应该冇乜事， 系 打电话揿完掣，同佢讲完嘢，跟住讲咗第二啲嘢俾佢听，咁啊另外一个问题啦。揿掣就正确嚟讲应该系冇事嘅，即系如果你嗰啲唔系SMS 短信揿咗条 link 嗰啲咧，就另外一个问题啦。但如果你纯粹就打电话，跟住嚟到有个 voice mail 就同你讲话啊，揿一啊乜，揿二啊乜咁嗰啲啦，咁嗰啲就正常嚟讲系冇问题嘅。 咁所以即係如果係電郵啦，或者係短信啦，呢個就真係特別留意，就唔好亂咁撳入去啦。 係啦。 咁但係譬如而家政府就話啦，即係佢主要係透過一個加號啦，去識別咧嗰啲係海外嘅電話嘅。咁亦都佢哋研究緊呢個方法咧，睇下可唔可以攔截到一啲咧係即係證實係詐騙嘅電話嘅。咁其實而家加個加號，即係喺你睇起上嚟有幾大幫助咧？ 嗱，其實幾年前開始有呢啲騙案嘅時候，我哋都講過一次嘅，就話加個加號唔係唔得嘅，甚至乎而家我聽到佢好多時咧，如果你係海外來電咧，佢甚至乎我俾一段錄音你聽嘅，就話呢個有機會係海外來電，小心詐騙乜乜乜咁樣嘅。咁但係係咪就係詐騙咧？嗱，舉個例，譬如我如果我揸住我而家我香港嘅 number， 我去外國用我呢個 number 打翻嚟香港，即係用出加號可能會。咁同埋最重要嘅咧就係其實咧，而家出加號嗰啲咧。佢未必真係嗰個電話嚟，因為咧，如果網絡電話打，我哋幾年前都試過，其實嗰啲網絡電話嗰啲程式咧，有啲係可以模擬嗰個來電顯示嘅。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咧？譬如話咩宿大或者咩入境處嗰啲咧，打電話嚟咧，啲人係話啊個電話真係喎，即係我上網查過呢、這個真係入境處，嗰、那個真係咩宿大嘅喎，咁樣咁點樣可以假到呢、這個？其實根本網絡電話係有咁嘅功能咧，就係、是、可以假扮呢、這、一個。其實唔係假扮啦，即係佢可以做到呢、這、一個。来电显示，所以来电显示唔系一个真确嘅嘢嚟嘅，你有时你要拦截咧，我哋都见过，有啲人譬如话佢将佢，甚至乎有啲人系唔知系特登啊，定系无心啊，或者系真系之前俾人用过呢个 number 咧，你会打嚟见到佢系一个垃圾电话啊 ，call 电话都有可能，但系佢系一个真嘅人打嚟都有嘅，咁所以纯粹靠 call ID 或者靠加号咧就唔系唔得，就未去到最完善嘅。咁另外咧，如果用嗰个电话 number 嚟拦截咧，就头先我讲个问题啦，即系话。如果你呢張，譬如舉例，你呢張電話卡或者呢個 number 之前有人用過，就係愛嚟做呢啲嚇詐騙電話，咁佢用完就會掉噶啦嘛，佢唔會去用，即係佢唔會用好耐嘅。通常呢啲詐騙嗰啲 number， 不論佢模擬出嚟又好，或者真係買張卡又好，其實佢用下佢就會唔用噶啦。咁你唔好想你執咗張卡用咁，你就變成嗰個詐騙電話。所以呢個中間嗰個點樣去拿捏呢個位，要點樣仔細做咧？即係我諗。警方嗰邊都要傾傾呢啲位咯，咁樣，即係要同電信商啊，同埋要同通訊辦都要傾傾，究竟呢啲操作上面可以點樣好啲，而唔會令到即係無端端就誤中富居，甚至乎好擾民啊！即係你因為而家其實詐騙電話嗰個類型仍然係好多，其實反而調翻轉咧，網上係仲多而家。 嗯，诈骗电话都有，但网上更多。 哦，我想问翻阿方宝桥啊，其实咧就诈骗电话先算啦。我哋见到一啲嘅来电显示噶啦，咁嗱，我可能系假嘅来电显示或者系真啦，唔知啦。咁而家政府有一个嗰个防骗伺服器咧，就俾我哋睇到有呢啲电话就有问题啦，咁样。咁调转头，假如如果我哋系有多啲人去举报啦，咁我哋遇到咗呢啲电话系有问题，咁其实摆咗你一个所谓嘅数据库嗰度，会唔会可以？在个电信网络商嗰度，喺一层面啦，已经系喺如果呢啲电话就可以系有机会系过滤咗，系停咗佢嘅，唔俾佢再打俾我哋接收。 头先有讲啦，嗱，如果啲电话系假扮嘅，假设佢假扮入境处或者假扮边个速递嘅话，咁咪有机会会可能会过滤咗啲明明系真嘅，咁呢啲位咪真系要大家傾清楚究竟你係點樣做，盡量避免出現呢啲咁嘅錯誤咯。 係，即係但係技術上係得嘅。是咪可以？ 技术上过滤咗，其实坊间都有软件做紧噶啦，啲咩来电、咩来电嗰啲咧，乜乜来电嗰啲咁嘅软件咧，其实都做紧。其实而家嗰啲数据库有啲都系参考呢啲咩咩来电嗰啲 apps 本身嗰啲做法去做拦截嘅。 嗯， 即系好多你手机都有装啊。嗯咁但系咪百分百准确咧？就唔一定嘅。咁当然我就唔知佢哋而家有冇啲新嘅方法系可以做到嗰个准确度更加高啦，咁就会好啲咯，咁样。 嗯，有个技术嘅问题咧，即系想先请教一下嘅。其实佢譬如透过一啲无形电话号码啦，或者去透过一啲嘅网络电话咁样去打电话啦，佢会唔会系每次显示出嚟都可以做翻同一个嘅电话号码噶？即系如果我哋系短期之内都系发觉呢个电话号码有问题，咁我哋将佢摆咗落个数据库，某程度上系咪都可以起到个识别作用咧？ 嗱，个最大嘅问题就系如果嗰个系一个假扮嘅电话，你摆咗佢落数据库，梗系冇问题。但其实佢假扮人哋嘅电话，就好似譬如佢假扮入境处打电话嚟俾你，嗰个真系入境处电话嚟嘅，咁入境处真系有人打电话嚟用呢个 number 嘅时候，咁咪有事咯。即系呢个就个问题嘅所在啦。我唔知而家即系几年前就系咁样啦。咁而家究竟系咪有办法解决咗呢个问题咧？其实已经我都分得到系假扮嘅，咁样定系唔系咧？咁呢个咧就真系要警方面出嚟就可以，即系等佢呢个服务真系正式出台嘅时候咧，就可以再详细嘅问下佢哋。 明白，咁或者可能论到一啲嘅政府部门嗰啲电话系统咧，有冇更加好嘅方法？真系佢唔会俾人哋假扮到啦，第一件事。咁啊，系啊，咁啊令到呢种嘅服务咧就仍然维持正常，但系你就可以过滤啦。 假扮就一定假扮到，点样可以过滤到令到假扮就过滤到，但系真嗰个过滤唔 系啦？会唔会有另一种嘅科技啦？ 即系似乎而家嚟讲咧，暂时都冇啲咩方法系可以完全过滤到呢一啲疑为诈骗嘅电话过，系咪啊？ 因为如果系假扮咧，就比较难搞啦，系咁样。因为我举个例咧，即系好似有啲大公司咧，全个公司打出嚟得一个 number 嘅啫，点解会咁样咧？即系等于台面条条线咧有200条线，但系200条线打出街嘅时候咧，你喺嗰边睇咧都得一个 number。呢个咪就系嗰、那个其实点解嗰个来电显示系可以更改，而来电显示唔系食死咗喺呢条电话线度。 嗯，系咁啊，所以即系其实佢个技术就系用咗一条总嘅线去到打出去，咁所以 其实佢根本就可以唔系总线，其实佢根本就可以更改。即系其实你好多我见到以前好多 apps， 而家啲 apps 都少咗啦。即系之前我哋直情系可以上网买到 apps 咧，系可以净假扮来电，跟住打出去打咩 number。当然啦，打出去的时候佢真系会见到个加号嘅。咁但系你咪成抽打晒落去，咁咪照办个 number， 咁睇下有冇人信咯。同埋你都会查个 number， 就算佢譬如话佢打咗加852123468，哦原来呢个咧系咩咩咩部门嘅，咁样我查到呢个真系嗰个部门喎，咁我信唔信好咧？嗱，呢啲就系嗰啲位要而家点样搞咯？ 明白明白。 好啊，多谢晒你方宝桥倾到呢一度，唔该晒吓。方宝桥咧系香港资讯科技商会嘅荣誉会长啊。不过何巨业，即系听咗方宝桥嘅分析之后咧，似乎喺个技术层面，你要完全拦截咧，系真系有一啲嘅难度嘅噃。除非你话系即系。令到某啲嘅科技唔可以打到电话啫，但系呢个亦都有好艰难嘅一件事。 我谂科技都一路变化啦，你令到佢打唔到，佢又就翻有方法令到佢打得到噶啦。這个我觉得问题就系在于，我哋有警觉，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令到市民自己知道，唔容易俾人哋去呃，即系收到个黑行骗电话都好啦，你唔好咁随意信咁。咁我呢个位咧，我谂政府宣传重要啦。其实咧，市民自己都要一个理解， 同埋科技系中立嘅，即系点样用佢嘅人系出现咩目的咧，先至系另一个问题。咁如果去处理咗某种嘅科技嘅时候，又会唔会系成为咗另外嘅一啲嘅问题出现咧？公众教育点样加强咧？今晚倾到呢度，多谢你何巨业。